生活態度就在這裡，你現在聽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蘇顯亮 Ernest So。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嗱，咁啊，关于啊，即系善众皆妙论啦。即係仲有好多嘢補充嘅。 係咩？仲有咁多啊？ 係好撚多嘢補充。好 撚多咩？求其噏兩句已經笑碌地喎。 好撚多妙論。咁佢就話即係嗱，咁話呢個即係嗰個經，即係呢個匯豐嗰個經濟嗰個財務評估啊，嗰個財務效益嘅評估咧就唔全面。咁就話，唉，咁你要考慮埋其他嘅經濟效益㗎嘛？譬如就好似製造就業啊咁樣。喂，你睇下機場嚇、啊，你冇十萬啊，都有六七萬啦、啊、咁樣。喂，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你知唔知道原來咧？你即係你話人哋林超英即係寫文即係好容易，但你有冇睇過人哋做搜集啲資料？人哋話呢個機管局啊，即係其實你淨係講機場長期咧，即係請唔夠人嘅，所以你而家個 efficiency 先至做唔到最好最佳嘅效果啫嘛。屌你同我講話即係呢個乜呢個就業問題，而家香港幾乎係全民就業啦。 3% 失業率出嚟㗎。係 喎、啊。 最大問題就係話你而家你又搞呢個大白象去扯呢啲咁樣嘅叫做係建築工人。喂你香港你而家已經冇共識話即係輸入呢啲外勞啦係咪咁你就係香港有幾多建築工人啦、啊、喂而家個大學生邊個會做三行啊啱啱先。喂你就係做呢樣嘢即係你係咁搞。 輸入外勞啦。 唔係應該係。 當年起新機場都係㗎。啊嗯、即係內地啊、越南啊、巴基斯坦啊嗰啲、南亞裔嗰啲，咪嚟幫手做咯。你請唔到咁多人 㗎， 同埋你嘅技術都未必 OK， 所以一定係請外國嘅、即係工程顧問啊，同埋工程公司嚟同你承做㗎。 係、 唯一益到嘅瑞安咯，瑞安嘅時候有揾你新機場。 咪一嚟啦， 數下個 list 知㗎啦。 二嚟就係其實啊，即係啊 Tony Choi 啦，成日都有講啦，即係佢話成日講樓本位啊乜乜乜乜。咁其實佢自己都講過一樣嘢，就係話：哇！你而家搞咁多大白象，你令到建築成本、建材成本係不斷飆高嘛？ 樓價繼續貴咯， 咪咯，樓價繼續貴。你講呢啲咁叫經濟效益，喂，你有冇諗過嗰啲反效果？哇！跟住咧， 反效果已經有啦。蘋果有段動新聞講，屏山起單車車位一條鐵柱值100,000蚊啊嘛。 係啊，咁喂，你有冇諗過呢啲嘢啊？你就係講呢個即係嚇。你嗰啲不着邊際嘅叫做係就業機會，而嗰個就業機會根本上係企唔住腳噶嘛，站唔住腳噶嘛，係我哋而家唔係話要最需要噶嘛， 咪好容易嘅搏嘅啫。第一就業機會係講兩個階段嘅、第一階段咧就喺起呢個工程嘅時候，大部分都係外國財團啦，可能而家多啲中資啦、去承包呢樣嘢啦。咁但係佢哋點可以揾到啲工人咧去起咧？都係基本上大部分輸入外勞㗎啦，係咪？嗰陣時候機場都有特別有一個輸入外勞嘅計劃㗎嘛。喺90年代嘅時候，起新機場嘅時候，呢、這個是其一。第二個階段就係咧，你真係起好嘅時候啦，係咪真係可以製造好多就業機會咧？咁樣，係得嘅。不過大部分而家機管局都係外判嘅，停車場又外判啦、清潔又外判啦、保安又外判啦，甚至如 check 你個。boarding pass 同埋嗰個 check 行李啊，嗰啲都係外判嘅啦。 呢啲未算最過分，最過分係升你登機個升降台個操作都外判啊， 全部外判㗎啦。唔 係你結果咪你外判咪搞到喂，即係可以 咁而家就要問善用街個問題啦。你估計起完之後，大概佢話起8年，點解起咁撚長喎？大佬奇緊怪喎，真係。喂，大佬嗰陣新機場都起6年到嘅啫喎，前後後又嗌完交之後。 唔係我係佢，我可以解釋嘅。咁你。夹硬附加旧嘢出嚟，咁梗系特别麻烦噶啦。 喂，咁嗰阵时候系咪真系又系可以请到好多人呢咁样。喂，第一你而家60几%去到几尽先？嗰、那个所谓嘅 economic efficiency 去到几多先？你要问呢个问题啊嘛。系咪？我唔知佢睇咗嗰啲文件未啦。最好自己写份政策文件出嚟啦。究竟5月之后好，10月之后好，点解你赞成？咁可以逐点驳啦。 或者逐逐點去 assess 你嗰個 policy 嗰個有效性。 講到幾樣嘢啦，咁佢就話即係其實而家咧，即係要爭嗰個叫做係即係區內嗰個樞紐地位，因為咧佢嘅意思就係話，即係因為其實你而家即係香港亦都係即係一個叫做係國際展覽中心啊嘛，咁、人哋點樣去唔去決定去嚟你香港裏面搞展覽嘅話咧，佢亦都要考慮下。喂，你香港嗰個機票選擇夠唔夠多嘅、哦？咁你而家你啲跑道唔夠，你 capacity 唔夠，係咪？咁你咪機票選擇咪少咯？ 好似唔關事喎、啊，呢個已經係 咁呢個好現實㗎，要考慮㗎。咁你而家嚟人哋而家區內嘅惡性競爭，你話人哋起四條嚇、啊，你又得翻兩條，咁你咪唔鬥咯？你唔鬥嘅話，你唔競爭嘅話。咁你咪就咁喺度囉。喂，咁你咪返大陸去搭去搭飛機囉。咁你去呢個深圳搭飛機囉。咁香港係咪好鍾意喺深圳搭飛機呢？哈哈，咁樣樣。咁我。 喂，但你又諗你又諗返轉頭喎。喂，佢講呢咁嘅嘢完全唔關你起唔起第三條跑道事。呢個係運輸路線嘅問題喎。喂，林超英，喂，你同一篇文林超英都反駁過佢㗎。 唔係好簡單啫嘛，航空公司揀唔揀你。即係我要要租用嗰啲停泊位啊，係咪 ?Terminal 2又好 ,Terminal 3又好。我嚟唔嚟香港就有冇客要嚟香港先得㗎。係 喎。 點會係因為多過停機坪㗎？阿、哥，除非你多咗停机坪之后大幅减价，因为你冇人用，咪大幅减价咯。 唔系，但系问题你大幅， 即系你拍嗰啲位钱啊，维修嗰啲钱好娇平啊。 唔系，你大幅减价都要建基于嗰样嘢就唔就脚啊嘛。 我都要拣嗰个地方，我去唔去搞展览先得噶。 系啊， 系啊。 点解香港会近年嚟都有受少少影响呢？第一，你台湾同埋香港即系已经唔需要透过香港作为一个中间点啦嘛，嚟搞直航啦嘛，直飞啦嘛。系咪唔需要话经过香港先至再飞去内地啊嘛？以前因为未有三通啊嘛，系咪一路搞咁多年啦？中央版九搞咁咗啦，陈水扁搞咗少少啦，系咪？喂，嚟唔嚟咧？香港系有冇咁样嘅经济上面嘅需要？系咪？我喺呢度搞展览，我啲 facility 数唔好，系咪？你嘅交通方唔方便？同埋你贵唔贵啲展览场地？或者你能唔能够吸引到我啲 customers 飞嚟你嗰度啊嘛？唔系因为间航空公司有嘅直航飞机就嚟得噶，你傻噶你？香港航空公司你唔好咁笨柒啦，冇人去马尔代夫，我嚟做乜嘢啊？咁因为马尔代夫嗰度多条停机坪啊，啊黐线嘅，我都冇客，咁简单嘅经济逻辑，哎呀，佳哥真系屌真系。唉，算啦算啦算啦， 你小心啲啊！佢又喺后面讲你啊，话咩以后唔好过嚟，俾机会你抽水啊！真系， 我冇叫请佢过嚟啊！屌，咁佢接受 Anthony 访问关我柒事啊！大佬，我就俾咗个电话 Anthony 啫，大佬。屌， 我欣赏佢嘅， 屌真系， 唔系即系 总比何俊仁好啊！ 唔系即系呢？其实佢唔系好沉得住气嘅，因为其实一讲到 佢越讲嘅善用街第一咧，佢其实个口才唔系几好嘅。第二咧，佢系冇受过咧。即系公共政策或者社会科学嘅训练， 做咗好多年议员噶咯， 唔系大哥啊，因为佢系第一 academic background 有少影响噶，佢个 background 系读 bio 噶嘛， 系， 好似阿达仔咁样读 bio 噶嘛，大哥， 嗯， 咁跟住咧就读咗 MBA 噶嘛 ，MBA 都唔系讲啲嘢嚟噶，系讲公司嘅经营嘅啫嘛， 嗯， 系咪？我都识啲啦，我都系咪？因为我哋考牌嗰时要考嗰啲嘢噶嘛。冇关系嘅，同个公共政策究竟应唔应该成立？其实民主党揾佢做经济发言人咧，佢就揸住即系张五常啊、雷鼎明啊嗰套嘢咧，乱咁发咧，会出事嘅仆街。因为佢啲大右派嚟噶嘛，咩都话自由市场，咩都系讲经济发展为 产水塘都冇捻所谓嗰啲人 系嘛？政府越少干预越好，系嘛？总之就系唯一嘅方法，好少少嘅就 系 透过呢个公共财政嘅政策咯，喺啲咁嘅大工程咯。嚟製造就業機會咯，佢係識呢幾招嘅咋，大哥佢哋，佢唔會講財富分配噶，唔撚同你講噶，咁你撲街噶啦。但係佢嘅 academic background， 我話俾你聽，佢唔撚識嘅， 係 啊， 即係憑經驗嘅啫，即係憑聽 Anthony 咁講啊，屌，即係做好多年議員啊，屌，日日同啲官啊、嗰啲商界嗰啲食飯啊、嗰啲有 lobbyist 嗰啲啊，咁咪聽埋，咁我咪噏俾你聽。 即係佢又覺得識人啊，等住識嘢啊，咁樣樣啊。 咁識人其實有啲識嘢，因為人哋會講嘢俾你聽噶嘛。但係問題就係有 agenda 啊嘛，仆街。 你過濾下， 係咪啊？我要碎你個黨嘅時候，梗係我梗係俾好多個數據咧。屌你煤氣公司嗰陣時候夠嚟碎啊！阿牛嗰陣時候做立法會議員，我有聽。佢都話俾你聽，好撚掂咯。 佢真係信啊？ 佢唔係，咁我梗係話俾你聽唔係啦，大佬。即係佢懷，即係煤氣係用之不竭嘅，好撚抵嘅，又唔知比較邊啲地方，屌你，因為你老撚斷咗嘛，仆街。 嗯， 唔通我而家仲去買火水爐啊？我托火水啊！屌我个稿 Anthony 同阿龙咁样，但系就系自己嘢喺度搬啊！屌，咁、 啊、 我一定要用你啊！屌你咪加价，我咪扑街咯！你根本就等于垄断啫嘛！喂，佢哋唔谂明嘅呢啲嘢，好卵大镬噶！ 我冇， 佢唔知咩叫 monopoly 咁滞啊！扑街，我哋 monopoly 都唔卵识啊！ 喂，我睇翻阿 Anthony 咁样嘅经历咧，其实民主党最扑街嗰样嘢系唔识嘢嗰啲人啊，走晒出嚟讲识嘢嗰啲人匿埋晒。 仲有，佢系冇政治经济学嘅观点。 嗯， 即系唔可以纯粹系经济政策分析噶嘛，你背后嘅政治嘅操作喺度咁 样。嗯 嗯， 呢个系先至好大镬嘅一样嘢啊嘛。 嗯， 领汇上市佢咪觉得好卵掂咯。 嗯， 刘慧卿话：，屌你咩官僚系统去做呢啲唔卵得嘅咁样，系嘛？ 嗯， 其实根本房委会嘅商业科已经系用一个商业模式嘅运作噶啦。 嗯， 但系人哋系会有政治考量噶嘛。例如你沙士嘅时候，咪冻结一个月租金啊，冻结两个月租金啊。商業營運會唔會啊？你同佢簽撚咗合約，仲有大部分嘅街市佬係咩人嚟㗎？佢唔係又開有限公司㗎嘛？撲街上身㗎，梗係交俾你啦。不過左隊嗰啲錢冇撚曬，就俾撚咗你啫嘛。 嗯， 佢咪贊成咯？領匯上市第一個舉腳，我記得我喺商台同佢差唔多拍台嗌交咁滯啦，係嘛？即係我啲算啦，係因為佢油佬嚟㗎，撲街。 咁啊，即係其實嗱，除咗呢樣嘢之外啦，即係嗱，你我覺得即係而家咧，即係除咗即係叫做係有先見之明嘅，係歐樂軒啊同埋阿柴文翰之外咧，咁即係嗰班大佬完全唔出聲嘅，即係等於默許咗啊！講真，即係所以你話即係阿四方到而家，你都係冇立場啊！即係點樣樣咧？即係當係咁，但係嗱，你除此之外啦，即係其實民主黨唔係淨係即係呢個三跑問題啦，呢個自己攞嚟啊！喂，你睇下而家。你有冇睇过上个礼拜阿黄台阳呢个舌战呢、這个啊呢、這个快必嗰个访问嗰个 debate？ 其实佢其中一个即系 agenda， 即系唉我唔明，即系其实咧而家咧阿边个好似阿、大口灵嗰啲咧，佢已经系咁急不及待，系咁喺度问你喺度即系系攻定系过啊咁样样，而家连串嘅光复运动咁样样，咁但系人哋喺度讲乜嘢咧？人哋都唔同你讲功过住。即係就第一樣嘢，佢嘅 agenda 就係同你講，喂，你要分清楚本土派同埋民主派先啦。你民主派等唔等於本土派？即係尤其係將個矛頭又指向呢個范國威，因為其實佢哋而家咧，即係范國威就講到明係走呢個和理非非路線啊嘛，係嘛？咁你走和理非非路線嗰啲，全部都係等於泛民嚟嘅。咁你上個禮拜係咪？即係呢個蓮花記者會啦，即係呢個香港本土啦，即係呢個模範本土嘅兩個人啦，即係其實由呢個民主黨又好，即係激進民主派又好，都左右逢源。咁其實嗱，你對於嗰啲本土派嘅人嚟講，或者本土派嗰啲即係叫做係真心交支持者嚟講，已經係等於咗兩個陣營嘅咯。 嗯， 即係而家佢哋 agenda 就係要將兩個陣營對立啊嘛，係嘛？唔理你民主黨點樣講，你自己本身嗰個本土政策如何，但係你一有咗咁樣嘅兩個陣營嘅對立嘅話咧，咁你喺選舉嘅時候咧，佢就自然要分。而事實上，黃台陽就係要做呢樣嘢啊嘛。同埋民，即係其實你所有即係雙黃又好，而家變咗三黃啦，係咪？就係、是、要做呢咁嗰個即係陣營分嘢出嚟啊嘛，係嘛？咁你而家喂，佢係咁成日同你講噶。你搞咁耐，我知你都好本土，你好聪明，你好有智慧，但你做嗰啲嘢有冇人 cover 你啊？有冇 media cover 你啊？嗱，我唔同啊，係咪先？嗱，你先唔好理功过先，起码有人报我大佬啊， 实有人报你㗎， 一定有人报你。 我屌你，你而家落去落黑道，係咪？企出嚟马路度，係咪？死都唔肯走，成个癫佬咁样，都有人报你 㗎，攞炮得㗎， 係咪？但个问题就係你争取个过程里边，你个手段。是咪道德啊嘛？ 嗯， 系咪一脚踢落阿伯个屁股度啊嘛？系咪一脚踢落人哋嗰度啊嘛？系毫无区分咁样啊嘛？系、人都话系水货客啊嘛？点解冇针对佢政策啊嘛？我而家问你嗰啲问题啊，大佬， 唔系佢哋有针对政策啊嘛？因为呢个政策有水货客，所以我咪踢鸠水货客咯。 嗱，其实咧，佢哋一直以嚟咧有一个有个讲法就系话，喂，你唔做呢啲嘢，你第一样嘢嗱，其实咧佢哋唔系冇阶段性胜利嘅、哦。即係一有 media cover 呢， 即係一有報紙報咧，其實已經等於勝利一半。而你自己本身你要 media cover 你，其實你嘅終極目標係咩啊？你就係要俾壓力政府啊嘛。咁呢個壓力俾唔俾到啊？其實已經俾到嘅咯。你由上個禮拜即係梁振英，即係其實上兩會啊，即係其實同呢個習近平又好，即係同呢個即係其他即係譬如好似張德江講嘢又好，其實已經將你嗰個信息係帶咗俾中央領導人嘅咯，係有嘅咯，做咗嘢嘅咯，即係喺梁振英嘅份內事嚟講咧，係已經做咗嘢。 所以我話説回來，我咪話佢哋一個天衣無縫嘅配合咯，點會咁巧㗎？个个礼拜喺度咁样搞法，由沙田搞到去元朗，由元朗搞翻去屯门，跟住两会就话去检讨呢个问题，跟住借呢个机会揼你香港人。 而问题就系话最后尾又系扯猫尾收场啊嘛？点样扯猫尾咧？喂，即系嗱，好简单，即系呢、這个佢喂中央佢话其实佢已经得到，已经注意到呢个问题啦，要即系优化 成功争取噶啦。 但系问题最后尾你落翻政府，你落翻地方。即係呢個叫許市長啦，深圳嘅，最後尾又話唔得啊嘛，最後尾原來嘅決定權係喺地區政府度啊嘛，最後尾個攔路虎其實喺廣東政府啊嘛，咁你而家你做咩啊？咁你而家你喂你而家嗰個矛頭係邊個啊？係深圳市政府喎、啊。是广东省政协喎、啊、是广东省省委喎、 啊。这个都不是最关键的。Anthony, 我们 shift 自己另外一个方向去想呢、就是本土派现在这个旗帜和纲领呢先不论他的手段是怎样但其实是有社会的基础在这 里。有。 这个是多年以来呢尤其是在九七回归之后呢香港人对大陆人民即是大陆人民的总爆发和不满、包括第一对新移民的问题包括你对双非的问题拿我们的身份证的问题包括自由行令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影响的问题。 而家他们是利用了这些人即是香港人那种即是不满就捆绑式一起讨论嘛。 还有讲漏了一个包括就是政治上我们的一国两制所谓一国两制已经是破产了。两条边界越来越模糊、其实完全在这个的本土派所以黄毓民、是很捻聪明的一个人、他是看到这个势头走的首先我是这样说几样的嘛、抬高捻晒我的楼价呢炒完豪宅之后炒我的私楼炒完私楼之后炒埋居屋炒捻埋车位扑街好捻严重的其一我们是、哪一个懂得拿住呢个本土派旗帜嘅，就系、是、下一次选举嘅胜仗啊 嘛！ 理得你嘅手段系几咁差劣都好，学你话斋，佢唔系讲错噶。头先咩黄台阳啊，你讲叫 系 系啊 咩捻嘢人嚟嗰、那个，唔捻知啊。 本土民主前线，即系好似阿张 咁嘅，佢啱嘅讲得。喂，大佬，我唔做呢一场大龙凤， 系 制造嗰个仇恨， 系 点你会关注我呢个政策？我除咗上咗电视之外，真系会检讨嘅。阿爷真系会开始腾腾地嘅，系咪？有 point 噶，我只系话点解咁天衣无缝配合咋？即系如果你话从公共嘅政策嘅社会运动嘅争取嚟讲，佢某程度上有效果。佢咁样玩法系样衰，系契弟。系嘛，一脚踢落八度，无区分嘅，都唔知捻系水系咪水火下， 冇所谓嘅呢。唔系，但系嗱， 但系你泛民主派咧喺呢个问题上边咧，你咁多年以嚟， 故步自封， 交白卷。 系啊， 我哋系冇反省啊， 即系咪做一啲， 唔包括佢哋，包括我自己在内。屌、你谂住屌会经济融合，即系 inevitable 噶啦个势头，系咪冇办法噶啦？ 唔系啊，你系 同埋你学佢咧，即系学咗交啦。就是讲政策扑街呢次，屌你咪检讨一签多行啊！检讨呢一个嘅行政手段，双非政策， 鬼唔知阿妈女人 嗰啲人冇人听你， 鬼唔知阿妈 有普选就可以解决到问题啊嘛！ 系你讲嘢啱，系政策问题，但系政策嘅主动权、主导权唔喺你度啊嘛！喂，而最后尾，喂，成个剧本最后尾会点样写？我估计啦，即系其实嗱，佢而家系本土派阵营。是咁同你讲就係话啊到其时投票一定要投本土派。但问题就係话本土派里面嚟讲而家俾到你可以选到嘅人嘅人选有几多人呢冇乜几个喎你顶尽啦你咪叫数个郑松泰唔通叫佢法国佬出嚟选啦。 岩岩巉巉，边人敢选啊，大佬啊！即系你唔通啊，叫阿 Darling 出嚟选啊？ 冇， 你唔好玩啦、啊，大佬啊！ 之后佢哋唔系再做一个 promotion， 就系话喂，如果选咪如两， 你连 两 威你都好，你都眼红嘅，即系你边有人出嚟选啊？ 唔系啊，佢之前咪讲过咯，佢哋系讲紧两害相权取其轻啊！你唔令到泛民崩溃嘅话咧，你本土派你。即係真真正正抗爭嘅人冇辦法反思啊，所以一定要票投民建聯啊。 係，咪所以如果係民主派嘅話，我再講一次，你一定要有一個本土路線嘅綱領。而家呢個時候，其實你係重寫嘅啫，將你過去嗰啲嘢係重新執佢。第一，你要 topic one， 整體到香港社會形勢，好似頭先我 up 嗰啲咁樣。係，係嘛？即係我哋嗰、那個。俾人咁樣 encroachment 啊，俾人咁樣侵入我哋嗰一國兩制啊，我哋嗰個融合裏面對我哋嘅生活嘅影響啊，包括樓價，包括我哋嘅日常生活呢樣，個形勢你有一個好嘅總嘅分析。 嗯， 好啦，跟住你背後嗰套價值係乜嘢？嗱、呢、這個就同本土派好嘅重要嘅分歧啦。我哋係咪以仇愛先？ 嗯， 我哋係咪以歧視先？嗯，嚟去處理呢個問題，我哋有一套嘅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有啲價值例如平等啊、包容啊、尊重啊。即係簡單啲講啦，即係旅遊界嗰啲就話屌好客之重。喂，我有啲價值我要落手嘅。好啦，跟住我綱領係乜嘢？我政策係乜嘢？我要改乜嘢嘅政策？喺咁樣嘅政策前提裏面，我哋透過乜嘢嘅行動？議會嘅抗爭啦、街頭嘅路線啦。好啦，街頭嘅路線我哋要搞咩呢？你要建立係咪真係和理非呢？和平非暴力嘅抗爭嘅方法呢？喂，呢啲嘢係要全套呢？係同本土派頂啊！你二零一六年嘅選舉點樣搞啊？ 嗯， 你輸緊曬俾你聽。 係啊， 佢真係攞十幾廿個 percent 噶。 嗯， 索羅 B 去追擊勾達都冇撚用啊！大家鬥癲都冇撚用啊！大佬，喂，你唔寫呢一套整體嘅論述， 有唔可以話冇冇嘅。 唔係你支離破碎啊！大人講一忽，大人講一忽啊！大家都好似我哋而家喺大軍閥咁喺度噏啊！屌我哋梗係噏到啦，係、咪？你而家拍醒我，瞓緊覺，我起身都噏到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嗰、那個係一個好完整嘅解釋嚟噶嘛？你個路線嘅即係解釋嚟噶嘛？你冇呢一套嘢，你點搞啊？而家咪盲摸摸咯，咪有得包咗喺度亂搞咯。跟住你又回應唔到咯，人哋覺得你冇撚做嘢咯，人哋覺得有效，佢冇效咯。好簡單 嘅 咋 ？To be fair， 我都講講啦，佢有七點建議嘅。取消一千多行啦，第一個；第二即係或者改為一年八行啦；第二就係限制入境旅客咧，只能夠一日一行啦。跟住就開徵呢個陸路旅客入境税啦。哇！呢、這個同人力一樣喎、跟住咧就係凍結自由行嘅城市數目啦。咁啊，即係唔會再開新啦。咁啊，之後咧就係增設呢個邊境購物城分流旅客。跟住咧就係呢個嚴格執行啦，呢、這個叫交通工具咧嗰個行李限制，即係唔俾拖劫上巴士啊咁樣。跟住咧最後尾咧就係研究喺東鐵咧就重行呢個行李票啊，即係做人貨分流。其實呢啲嘢咧， 喂，其實呢度係解決一個政策問題咋、你嗰八點建議就係、自由行咋、No more, no less 啦。喂，頭先我講咗好多個 policy 嘅。樓咧，樓價咧，移民 全面嘅本土政策，你講 移民嘅問題咧。 即係福利同埋即係叫流動人口， 冇錯啦。 人口政策係一個全面嘅一個本土政策啊嘛，係嘛？ 我要揀咩人嚟香港咧、家庭團聚係咪優先咧？定係話投資移民咧？專業移民咧？你要揀噶咯噃，你要 wait 噶咯喎。你係全面嘅政策點咧？而家佢噏嗰八點啊，你揭緊民主咯，我個 Facebook 嘛，係講緊自由行咋，旅客嘅問題就嗰八點。阿哥， 唔系佢就系 其他嘢咧，其他 policy 咧，点搞啊？ 唔系佢就咁面目模糊，先至可以俾佢不断走赚啊嘛！ 你唔可以面目模糊啦，而家系受你同人哋竞争紧啦，而家个市场里边，我而家同你讲紧市场经济啊，个政治市场上边你输到扑街俾人啊！而家个本土派啊，用呢种方法啊，某程度上啊，好多人喺背后拍手掌，因为好多人嘅生活已经受到影响啊，呢个系事实嚟嘅。我都不可以不否認，雖然我都係大中華膠，我都相信咧係呢一個嘅人係有自由流動，但係個問題都有個限制嘅，大哥。而家行到條街度啊，屌你咪逼到撲街，大佬！你試下去旺角啊，撲街！你千祈唔好撚去旺角啦，大佬，好撚辛苦嘅地方，大佬，係嘛？車多人多， 全部都是講普通話的，係咪？又唔撚排隊嗰啲，又唔撚文明嘅，啲車搭地鐵啊，大哥，逼到，喂，益曬咩人啫？大財團咯， 大財團最開心啦！ 地價貴咗，租金貴咗，加地鐵費，香港人反對有咩意思啊？屌我你咩？我又起碼兩三成，係啲蝗蟲過嚟搭噶嘛，大哥同我逼噶嘛，跟住個個拖住個夾，喂，咁點咧？喂，你唔 tackle 呢啲問題嘅話咧？你是整個泛民的反對派都是全面失陷，尤其是在現在這樣的政治背景裏面，八三一落閘完之後沒得搞，所以范國威和毛孟靜是聰明的，非常之聰明的，即是包裝上我告訴人我是捍衛香港人本土利益的，包裝上告訴人我是香港人優先的，其實說你都多鳩魚的啦，你是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人當然優先啦，仆街阿妈女人嚟嘅啫嘛，呢句说话系， 喂你系香港人选出嚟大佬啊！ 屌你真系， 你点可以唔香港人优先？ 你即系 你提个动议辩论话香港人优先， 唔通大陆人有份选你嘅大佬啊？ 根本你阿妈女人嚟嘅，即系我其实我应该系笑鸠你啊！乜你唔系嘅咩？以前屌你，使乜动议辩论啊？几时我话俾你听？其他人优先嘅，美国人优先啊，大佬，关我卵事啊？佢嗰啲嘢系咪？唔系我梗系欢迎你嚟即系购物啦，系嘛？但系我都有个限制噶，大哥，你系咁涌埋嚟，因为。香港的地理環境裏面它是出入的交通費是很便宜同埋好方便同埋內地嗰啲咁嘅黑心食品啊成成嗰啲咁嘅嘢係影響緊我哋嘅生活㗎嘛。喂呢啲嘢你冇得唔 tackle 㗎。講香港人優先係多鳩魚㗎啦，人都知啦，仆街係咪？唔係點解講命運自主啊，唉講嚟都鳩嘅。 休息陣。